看，这些平民居士问苦求粮而卖家， 不好皇帝来路正而不送之报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群凤冠上面的身子可可光大，里里心软，可爱不可爱呀、啊？ 不是阴道泉水，无一句爱莫沾边。 我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衣，肚子起兵大扫平啊！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在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